送的烽火的玩笑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成花勾着千丝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警告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 高晓松说，老狼是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，他代表了一个不管在多么喧嚣的时代当中都能够安静的唱歌的典范。高晓松在《与青春私奔》当中讲述说，同桌的你这首歌，高晓松他只赚了800块钱，大地唱片的黄小茂赚了2000块，而老狼就赚了800万。他还调侃说，20-30年过去了，老狼什么都换了，就是身边的姑娘还没有还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

就算什么都没有改变，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，而你的这一本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，也挺好的，不是吗？